其实是这个农村的一个，就是它这个生态文明示范村的一个建设模式的问题，我觉得存在一个疑问。因为据我所知哈，这个是从2013年开始做起，那么当时呢，是在这个蓟县的罗庄子镇。镇政府的支持下，那么由这个企业和这个骆驼庵村来共建，形成这么一个战略合作吧，我们这么一种模式。但是这两年多来我们也发现呢，只有企业和农村在动，其实地方政府它并没有真正的去参与进来。所以我就在想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真正对于一个生态文明农村，或者说我们叫现在讲的叫美丽乡村的建设来说，那政府是一个主体，你不能缺位了啊。当然我这个理解不一定是准确的，因为我们当时并没有了解到镇政府的一些相关人员，他们也没有参与到这个其中来。所以呢，我是这么一个想，他是不是在这个整个建设过程中存在一个模式一个倒置的问题了。他整个给倒过来了，应该是说政府我来引导，那么企业来参与，那么我们村民或者说我们社会来共同的去合作，把这个模式给打造起来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路子。那么他现在就整个反过来，我要倒逼着你政府来做这个事情，我觉得这样，我觉得是不科学不现实的。 您刚提到科学，咱们这次呢整个的探寻就是科学环保探寻在路上。今天呢跟二位聊，您看咱们一开始聊到现在，这时间过得多快啊， 是 一开始还担心没得说呢，现在我觉得二位老师想说的东西肚子里肯定还有，我想说的也还有，但是抬头一看咱们的时间差不多了。但是我们的活动呢会依旧持续下去，在接下来的这两个月时间当中，我们会还有三路的记者去不同的地方去探寻不同的环保项目，去不同的城市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环保报告。也希望说我们的节目在播出之后会有更多的环保理念深入人心，不但说心里有，手头也要有，要做起来。另外呢，相关的环境保护的管理部门如果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这期节目的话呢，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好的想法啊，可以行之有效的想法，咱们都一起做起来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，谢谢二位嘉宾做客，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，我是玉龙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，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添加听友吧，来给您喜欢的主持人投票。如果您觉得玉龙这一期的节目还不错的话呢，也欢迎大家投票支持我，我的编号是第18号，在这儿谢谢您了。最后送上一首歌《相亲相爱》，结束今天的节目。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 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，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旅行打拼， 我喜欢一家人寻找着同一个方向眺望， 我喜欢快乐时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， 我喜欢受伤时就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， 我喜欢伤心时就想起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， 我喜欢旅行时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， 就该共享，有难别人同当。